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是2017年12月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5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记者近日从大兴区环保局了解到，根据市环保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兴区在空气质量治理上取得了阶段性的可喜战果。在10月到11月期间，大兴区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累计浓度同比下降超过了50%，降幅位居全市前列。 为了优化城市道路环境，同时排查安全隐患，近日开发区交通大队对区内长期路边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清理。 李艳是北京市天堂河女子教育矫治所四大队队长。在近20年的工作时间里，他陪伴服刑人员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工作中，李艳扮演着三重角色，既是朋友，又像家人，更是师长。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大兴区环保局了解到，根据市环保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兴区在空气质量治理上取得了阶段性的可喜战果。在10月到11月期间，大兴区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累计浓度同比下降超过了50%，降幅位居全市前列。 大兴区环保局大气办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兴区紧邻河北，燃煤消耗高，机动车数量多，进京通道多，生产型企业多，施工工地多，而且地处平原，降水偏少，污染物扩散条件相对较差。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今年4月起，大兴区成立了全市第一个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坚持以最高标准、最新理念、最好质量推进工作，进行自查，将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到底。 如今在这场艰难的抗霾战役中，我区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大兴区域的空气质量从拖后腿变成了领头羊。区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通过总结管理经验，将有效的方法形成机制，加大宣传，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制度，争取在2030年达到35微克。 本台消息，生活中我们管有些车叫做僵尸车，其实说的就是那些长期无人使用维护，已经落满了灰尘，却始终霸占着停车位，甚至长期随意停放，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的车辆。为了优化城市道路环境，同时排查安全隐患，近日开发区交通大队对区内长期路边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清理。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一大早，开发区交通大队的几名工作人员就已经来到了中和街东口。叉车师傅正在对停在路侧的僵尸车进行清理。很多车辆由于长期停放，车身已经陈旧不堪，铺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有的车身上还有落叶、杂草等杂物，一旦遇到明火，很容易引发火情。 据了解，由于这些车辆长期无人使用，又占用着路侧车位，有些车甚至是随意停放，给附近过往的车辆行人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交通大队经过前期排查，确定这些长期停放的路边车是僵尸车，决定对这些车辆进行集中清理。 根据开发区交通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对僵尸车的集中清理是为了还开发区群众一个好的交通环境，排除安全隐患，同时也提醒那些虽然停在车位但车辆有违法记录的车主，交通大队将对这类车也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对他们进行依法处罚。 接下来请听人物专访。陪伴服刑人员20年的他扮演着三种角色。 李艳是北京市天堂河女子教育矫治所四大队队长，在工作近20年时间里，她陪伴服刑人员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在工作中，李艳扮演着三重角色，首先是朋友，是一个讲原则有纪律要求的朋友，再者像家人，还有像老师，告诉服刑人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矫治所，李艳尽自己的努力改变每一名服刑人员，让他们成为社会建设者。当服刑人员从矫治所离开，李艳最希望的就是社会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和机会。李艳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这些人彻底转变，永远不在这里再相见，让他们从不得不来到不能白来，最后不能再来。 据了解，天堂河女子教育矫治所一般关押的是刑期剩余一年以下的女性罪犯，在这里会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教育，除了每天有严格的纪律和作息时间要求外，会组织他们学习。李艳所在的第四大队主要是一些比较难管理的服刑人员，他们表现为心理问题比较突出，人际关系比较差，沟通也比较困难。 李艳告诉记者，很多服刑人员刚来的时候都不适应，表现出紧张、焦虑，需要跟他们多交流。因为所处地域、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服刑人员在一起生活也会产生矛盾，所以矫治所也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引导他们怎样去理解别人、认同别人。 让李艳最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离异，从小就缺少家庭对她的理解和关注。每次说犯罪原因时，她的归因都是因为她爸爸，而且她刚来时跟周围人的关系也很不好，总想用软对抗的方式故意激怒别人，自己再出手还击。李艳了解情况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这位女孩，而是等她安静下来后去找她，把观察到的分析给女孩听，女孩也渐渐觉得李艳能够真正的理解她，于是对李艳产生了信任。 李艳在考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的时候，除了学会一些心理知识，就是学会了跟人接触时通过每一个细节去洞察对方的心理状态。她一直认为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对于每一个来到矫治所的人，李艳都要详细了解他为什么来，从中分析这个人内心的症结所在。 不仅如此，李艳还觉得真正的教育转化就是要从治本的角度去帮助服刑人员，让对方从内心去反省自己到底是怎么出的问题，从而从内心深处觉悟悔改，再发生转变。李艳说，来了矫治所以后，我才发现你想让一个人真正从内心转变比抓到一个人更困难，难得超乎我想象。我觉得在给别人做工作的时候，同时也是让自己升华提升的一个过程。 回忆起刚上班的时候，李艳的家人也是非常担心他，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因为李艳的父母也是老党员，他们对警察和军人都有一种崇敬的心理。李艳骄傲地告诉记者，她的父母觉得女儿是为党工作特别好，为了分担女儿的压力，老人还全力帮她带孩子，就是希望李艳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李艳说，提起来我挺内疚也挺心酸的，我们帮了那么多的家庭，那么多的人，但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却觉得挺对不住的。印象最深的是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放学时其他的同学都是母亲来接，别人就问孩子，你为什么总是姥姥来接呀？孩子就哭了。李艳的儿子现在已经读高一了，令人欣慰的是儿子越来越理解妈妈的辛苦，平时在生活中也会尽力做好妈妈的小帮手。 接下来请听大兴公安分局民警带来的一周警情播报。 偷水偷电貌似是很小的事情，却有可能涉嫌犯罪。近日，大兴警方就抓获两名涉嫌盗窃国家电力的嫌疑人。11月29日，大兴警方接到国家电网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在小区内盗窃汽车充电桩电力。接警后，大兴警方立即开展工作，当场抓获两名正在使用充电桩为自己爱车充电的嫌疑人。通过询问，民警得知嫌疑人董某利用充电桩漏洞为自己的爱车充电500余次，涉案金额达16000余元。目前嫌疑人董某、古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再次，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居民，偷水偷电可不是小事，只有正常缴费才有权利合法使用国家资源，切勿动歪脑筋耍小聪明，害人又害己。交通方面，12月2日是全国第6个交通安全日，为了增强广大市民交通安全法治观念，进一步提升交通参与者现代文明交通意识，大兴交通支队会同大兴区交通委联合举行多种主题活动，大力播撒脚文明树新风社会道德风尚，使我们每身边的每个人都自觉成为文明交通的实践者、参与者、支持者。在全区广大市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为大兴区营造一个遵法守规明理、安全文明出行的交通环境。消防方面，上周大兴消防支队共接触警111起，其中火警63起，抢险救援29起，社会救助19起。大兴消防温馨提示您，冬季火灾高发，居民在高层建筑的住户朋友应制定家庭防火和火场逃生计划，备齐灭火器、毛巾、防毒面罩等器材，不在疏散楼梯堆放杂物，不违规停放电动车，确保疏散通道畅通，遇到火警迅速从最近的安全出口逃生，不可贪恋钱财，不要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桥，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重大，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小记者张天月。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八小的小记者涂哲。 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请大家收听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和大兴区第八小学两所学校的小记者们带来精彩的校园新闻。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红通社小记者，我是张天月。 我是郝子玉。 今天我校承办了星海协作区中华诗词大会，现在我就来采访一下负责人黄洋老师。黄老师您好，您觉得这次活动培养了队员们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举办这次活动能够使队员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语文素养，提高古诗文阅读鉴赏的能力，让队员们从小积累古诗文， 不仅能培养他们对于文学的兴趣爱好，打下扎实的文学功底，还能丰富情感，陶冶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培养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同时，古诗词中的警句妙语，对队员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也会产生非凡的影响。 我是红通社小记者张天月，现在我来采访一下这次比赛的参与队员傅佳敏。参与中华诗词大会星海协作区活动，你有什么感受？ 我认为参加这次活动提高了我对古诗文的鉴赏能力，增加了我的古诗词的积累量。在参与和筹备的过程中，我对古诗词更加的感兴趣了。 好的，谢谢两位同学。 周二我校举行了消防疏散演习，同学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我觉得这次演习让我们增加了在真正火场上的那种准备和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了一些捂嘴巴的那个手绢要叠3次18层，而且要打湿。 就是如果当时没有毛巾，然后你可以用那个10捂住口鼻。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靠右行，然后让就是消防叔叔们去左侧，然后开启一个那个消防通道。 好，谢谢你们接受采访。 近期我校和亦庄二中联合举办了大兴区及亦庄地区首届中小学生跆拳道比赛，我校43中队涂哲荣获27公斤级乙组冠军。涂哲你好，请问你练习跆拳道多久了？ 已经有5年了。 你每周都坚持练习吗？ 基本上是吧。 那你通过练习跆拳道都有哪些收获呢？ 这让我增强了体质，在训练过程中让我懂得团结，我还知道了坚持。 我知道你已经上4年级了，可以说是学习内容、作业等都在逐渐增多。你觉得练习跆拳道会是一种负担吗？ 不会的，因为我平常烦恼的时候在道馆里踢起脚把等等的，就没有那么烦恼了，就很开心了。 那你认为是什么能让你取得冠军呢？ 是教练的严格训练，以及我在课下的练习，还有我坚持不懈的那个向教练学习一些特技腿法等等。 谢谢你，希望你继续坚持练习跆拳道，加油。 小记者们采制的新闻真是越来越专业了， 通过收听他们采制的新闻，我们也了解了更多学校不同的校园活动和校园文化。 说起文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爷爷近日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厕所文化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2年多来旅游系统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体现了真抓实干、努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旅游业是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要像抓厕所革命一样，不断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推动旅游业大发展。 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在今天的新闻议事厅环节中，我们的小记者们也要和大记者于磊一起来聊一聊厕所文化。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来到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是分别来自大兴八小的涂哲、殷子墨、薛丽，还有来自实验二小的郝子玉、张天月、傅佳敏，欢迎你们小记者们。我们今天的新闻议事厅关注的呢是一个很多年来被我们中国人所忽视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太好意思拿到台面上来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厕所的文化。我首先想问一下你们，你们是怎么理解厕所文化这个概念的？ 我认为就是说在上厕所的时候有怎样体现文明，或者说是厕所中的礼仪。 要体现文明用厕，然后厕所中的礼仪。做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做了一点点功课，我到百度百科也看了一下，百度百科对于厕所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厕所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厕所文化呢，一般指在厕所里的不文明创作，是搞笑低俗恶搞的一种文化现象。 而广义的厕所文化呢，指的是有关厕所的建设、开发、利用、维护和文明用厕的宣传教育等等。刚才你们也说你们在底下也都准备了，那我再来看好你们，你们认为我们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厕所革命、厕所文化？ 其实我觉得厕所文化不仅仅是可以方便我们自己，就是像大家去厕所里肯定就不希望看到很脏很乱，然后还有厕所文化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但它却能体现出来一个国家我们的素质。 我觉得厕所虽然很小，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的地方。厕所是不是干净卫生，跟我们每一个使用它的人都有关，它体现着我们大家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文明的话，就会造成随地大小便、污纸乱扔、污水到处都是的情况，臭气熏天、蚊蝇乱飞、细菌滋生、传染疾病。所以我们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厕所文化。 因为厕所问题不仅关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一面镜子。自2015年以来，中国推行的厕所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受到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欢迎，也收获海外人士的广泛赞誉。 你们平时跟着父母出去旅游的机会应该也挺多的，那么在一些旅游景点的时候，你们用厕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呢？ 我说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吧，就是说有一次去戒台寺，我这个戒台寺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岁的时候，当时去的记得有一次特别深刻，就是说要想去卫生间，但是爬上山了没有卫生间，就是说找了很久，然后最后下山找到了一间卫生间，但是进去以后就是说觉得特别的臭，就是臭气熏天的，就是顿时就觉得就是说不想上了。然后我第二次去是我7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再去那间卫生间的时候，就是说里面焕然一新，特别的干净了。 虽然说我们厕所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但是通过某一个旅游景点的厕所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国家的这种素质。现在我们很多的景点就是很多外国人也会来参观嘛，肯定他们要参观完景点之后肯定也是需要用到厕所的，他们看到我们的厕所之后肯定也会对我们的国家形成一种印象，或者是对我们的一种评价。所以说厕所现在我们的治理这种厕所的这种文化还是相当的重要的， 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旅游景点的厕所哈，就像你刚才提到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门的一个形象。其实现在不仅是我们国家非常的重视厕所文化，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厕所相关的文化和礼仪据我了解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我觉得就是说在俄罗斯它是比较俄罗斯也是比较有趣的，在这个厕所的入口，就是说因为普通的厕所入口通常都是用男或者女的图标来区别性别，但是在日本有的绅士和妇人来区别男女，在法国的厕所则风趣的以埃菲尔铁塔的图像和凯旋门的图像来分别男性与女性。 在日本把厕所称作化妆室，因为在日本的许多厕所里都有洗脸盆、镜子，进入厕所之后呢可以简单的整理自己的衣衫头发，女士呢还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妆容做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他们把日本的厕所称作为化妆室。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的饭店，他们也会用一些比较风趣幽默的这种就是名称啊来代表厕所，就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洛阳的大不同饭店里面，然后指示牌上面写着轻松花园4个字，然后有些顾客就是很不明白这里是干什么的，然后后来才看到旁边有2个英文字母就是 WC， 就感觉这样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就是很风趣幽默的这种厕所的标识。 看来你们对于厕所文化一些相关的不同地域的差异的了解还是很多的。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身边来，你们的身边，你们关注有哪些比较有趣的厕所文化，一些标语啊，或者是一些厕所里的比较有趣的设置？ 我们学校就是会每次都会组织同学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创意去画一些包括厕所还有一些提示的一种温馨的一种小标牌，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些制作的非常精美的小标牌就会挂在那个厕所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提示语，感觉也是很体现这种厕所文化的。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就是厕所里面看到的是匆匆走，不，冲冲再走。我感觉这个是很有创意的一种小标语吧，可以算是，就是像类似于这种的小标语，就是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都是同学们发挥自己的创意然后写上去的。 就是厕所里有一些标语，比如说我的身子很白，请不要弄脏我。 就是我们学校还有一些比如说关于不要浪费手指的呀，这些标语也在厕所里出现过。就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有一个标语是不要让手指随波逐流，也是比较有创意的一个标语吧，就让你看到了之后，哇，就感觉耳目一新，也会刻意的去注意不要太浪费手指。 如果说让你们，比如说你们现在是科学家哈，给你们一个课题，让你们发明一个对人们如厕有帮助的高科技产品，你们会发明什么？ 一个自己会冲厕所的马桶。这种马桶我是见过，上的时候刚上完转身要去冲，结果哗啦一阵水声，就是有时候会吓着我。 哦，你是想发明一种没有水声然后可以自己把冲干净？那你讲一讲你的设想和原理。 就是那个弄完之后，它那个水从底下往上翻，就是从底下开一个口子让它下去，我然后合上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片那种干净的。 它是一个这个冲厕所的机器人感觉是吧，它会换了一番天地，这一面翻过去了然后是干净的，这样的是吗？ 我觉得我会发明一个就是带枕头的一种厕所，就是它那个厕所盖它可以往后，就是说它后面这个可以往后倒，之后这个倒下去之后呢就自动的给你铺上一个枕头，你就可以躺在那儿。虽然这个想法可能有点奇怪。 没关系，我们很多的这个非常先进非常棒的科技发明就是从一些奇怪的想法开始的，天马行空，躺着上厕所的厕所，有带枕头的是这样吗？还有吗？ 可不可以有随身携带的呀？ 随身携带的厕所 我不太确定吧，但是我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这种厕所。因为有时候我想要上厕所快憋不住的时候，我一般才会说，就是又要去找厕所很麻烦，找不着，然后随身携带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找厕所比较难，尤其是到外地一些不太熟悉的地方，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找厕所，如果有随身携带的那种厕所就好了。非常好，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 我会发明一个厕所机器人，因为这样我们上完厕所的时候可能会把纸到处乱扔，然后这个地也会比较脏，然后如果发明这个机器人之后，机器人就可以感应到，然后我们机器人去打扫之后，这个厕所又会变得非常干净，我们也会去喜欢上这个厕所。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一个非常的一劳永逸的非常棒的想法，有一个专门打扫厕所的机器人，这样呢也可以解决比如说在节假日的时候景区人特别多，我们的景区的厕所没有办法及时打扫这样一个难题。我觉得太棒了，你们真的是都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孩子，也都非常的关注我们未来厕所文化发展的孩子。其实像我们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中国人对于厕所文化呢一直以来啊是不太重视的，很少把它拿到桌面上这样来讨论。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厕所文化的教育才会有更多的空间。我希望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呢，能让更多的人来响应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这个号召，重视厕所的文化。那么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从自我做起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呢达到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得到提升。只有这样呢，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希望，才会更加的美好。好，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小记者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棒的观点。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张赞播音，圆圆、靳世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